有心的人，我才知道你心在变。如果这爱意对你是种帮扶，你不必勉强你的心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